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300集，至刚至猛。 那九王爷能打赢吗？ 回鹘人其实这次设计得很周全。 王爷会不会有威胁？ 设计周全，可惜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两强相遇，勇者胜。所谓真金不怕火炼，赵普一身钢筋铁骨，怎么可能怕火？回鹘人这次可能打错了算盘。另外嘛， 什么？ 若是论勇猛，元帅怎么可能会输？ 前边邹良回头说了一句，这时四周围的屋顶上落了不少人。展昭仰脸看了看，就见都是些高手，可见众人都对这场比武有兴趣。人群外边，包拯和八王爷也到了，只是他们急匆匆赶来，却是被堵在了人群外面。这两人都是一把年纪的文官，挤也挤不进去。王朝马汉想帮忙推开人群，但是包拯阻止了。众人正在想怎么办，突然就听到身后传来一声虎啸，围观众人一愣，回头一看，一只巨大的黑虎正在人群外边。围观的人赶忙让出一条路，众人倒是知道这是展昭养的老虎，不过就算他主人人见人爱，那也是百兽之王，不要挡路。小五吼开了人群，跑进去找展昭他们，包拯和八王爷赶紧跟上，后边还跑来了捧着肚子行动不是很方便的庞太师，两个影卫扶着他也跟着进了人群。众人进来之时，正好赵普手指轻轻按心亭侯刀柄末梢，一滴鲜血顺着血槽滑下，瞬间心亭侯兴奋地醒了过来，血红的脉络在刀身上散不开。不知道是不是受到妖刀那特殊的杀气影响，小五突然扬起脸，一声虎啸，这一声可比刚才那一声响得多，叫的人群又往后退了一截。同时就见赵普突然将已经苏醒的心亭侯抡了起来，咧嘴笑的同时，一只眼珠瞬间成了淡灰色，连牙齿都似乎尖了几分，气势惊人，也不知道是妖气霸气还是杀气。赤夜刚才见赵普熄灭了火焰也有些吃惊，他也是高手中的高手，自然不会被这突然的变故扰乱心绪，见赵普上前跟扑过来的黑龙相仿，赶紧拧火鞭的手柄，就听到咔嚓一声，火鞭链接到一起变成了一把火棍，他抬手挡住赵普的心情头。围观众人就听到一声巨响，同时火星四溅。赤夜皱眉，双手握着火棍两头挡住赵普的心亭侯，暗自咬牙，赵普好大的力气。此时他迎面正对上赵普的脸，赤夜不禁有些意外，常人看到他这张丑陋的脸都会有所回避不敢直视，但是赵普那双诡异的妖目盯着他的样子，就像在盯着一块将要被砍碎的肉。在场不少围观的外族以前都当过兵，又勾起了当年不好的回忆，整个西域的猛将都让赵普打怕了，这个根本不是人，他拿着心亭侯对你笑的时候就是个鬼。赤夜自然知道不能跟赵普拼力气，他微往后一收，双手一分，鞭子往前弹起的同时，内力送出一个火球，对着赵普面门就来了。围观众人惊呼一声，这人能喷火还是怎么的？小四子惊得搂住公孙，公孙也吃了一惊。一般人碰到这种情况总得躲一下吧，可赵普偏不，他非但不躲，还举刀往前就剁。一刀砍到地面，又是一声巨响，围观不少人都脚软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赵普一刀直接将地面剁出了一条缝，幸亏赤夜闪得快，与此同时火球已经到了赵普眼前。就见赵普突然伸手一把抓住火球，应声而灭。 有几个小孩没见过这场面，就见赵普手放下露出的那张脸，鹰隼一样突兀的五官，戾气十足，一双眼睛几乎一只纯黑一只灰白，张着嘴笑得特兴奋，吓得那些小孩哇哇大哭，不少大人都觉得可怖。那些外族都有些噩梦重演的感觉，只要跟那双眼睛对视过一次，这辈子都会做噩梦，它就像是会吃人脚骨的修罗一样。与瞠目结舌的众人不同，小五似乎非常兴奋，围着那个烧焦的黑色圈慢慢踱步，同时一甩头，又一声虎啸。赵普转脸反手抡起心庭猴，直扑赤夜而去，黑色的身形袖间带风。赤夜也有些纳闷，白玉堂的极寒内力可以用冰墙挡住火焰，林业火的无风掌可以用内力压灭火焰，赵普不过是骑马杀敌的将军，为何他能一手抓灭火焰？赤夜施展轻功，躲开赵普连招的两刀，与他周旋，但不敢再与他硬碰硬，赵普内力太过刚猛，抵挡不住。赵普落到地上，心庭猴垂在地面，他则是抬起头长长出了口气，正好和小五低吼声混在了一起，叫人不寒而栗。赵普低着头，双眼朝上看，两只不一样颜色的眼珠盯着赤夜。 别跑啊，怕就跪下求饶。 来了。 邹良站了起来，欧阳少征也站起来。 退后。 展昭和白玉堂此时专注地看着赵普的举动，莫名有些替他惋惜，可惜现在是太平盛世，这人若是能生于乱世，必将成为混世魔王，杀平整个天下。只可惜如今没有扫北平南的大仗给他打，只能被困于这街市，像只隐忍自己秉性的兽王。人群不明所以，纷纷后退，众人退出大概十步再看，终于明白为什么要后退了。只见赵普甩起心庭猴，动作都看不清楚了，像一只横冲直撞的猛兽，刀锋带出的响声和刚才小五的虎啸差不多，所到之处飞沙走石不说，所有石柱石狮全部被砍碎，连地上百斤重的青砖都飞起来了，两边的房屋更是伤痕累累。原本众人以为会势均力敌的交战，变成了赵普追猎赤夜的游戏，赤夜根本无法招架赵普这种打法。围观人群鸦雀无声，众人这才明白，原来大宋朝的兵马大元帅是这个款式的，难怪这些年辽国和西夏都修生养性了，连打仗的念头都没敢有过。 你说是跟赵普打，用什么方法？ 硬碰硬， 我也这么想。 赤夜想要用巧劲或者用火打赢赵普，根本是不可能的。赵普至刚至猛，跟他对战必须要有自信和勇气，不然稍有退缩，就只能彻底活在他主导的噩梦里了。 真是讨人厌的打法。 白玉堂点头表示同意。 帅啊！ 萧良兴奋地在楼上直蹦跶。公孙睁大了眼睛看着，小四子捧着脸张着嘴一直没闭上。 这一招就是传说中的翻江倒海吗？ 不是谁都能让百万大军乖乖听话的，我们行军打仗也被困过，突围的时候他就这么单挑出去，一人挑几万， 杀到敌军阵营里边，一把捏住敌人将领的脖子。 龙桥广突然伸手做了个捏碎动作， 让他们再不敢踏足中原半步，哪怕离开几十里，只要听到赵普的名字，就要吓得四散奔逃。 说话间，已经被赵普追得无路可逃的赤夜突然跳到一旁回鹘使者团前边开口： 我认输了。 众人微微皱眉，然而赵普并没彻底收手，他落地时手中心庭猴飞了出去，从赤夜身边擦身而过，直接扎进了他身后赤哈弥所靠的墙壁里。赵普抬起头良久开口： 不过瘾。 其实不止赵普，众人都有一种不过瘾的感觉，如果对手可以更生猛一些，如果这是在战场上有千军万马可以给赵普打，应该会很好看。 看赵普打架的确很过瘾，不愧是那疯子选中的人。 殷侯摸着下巴点头，天尊也点头，对赵普的表现表示赞许。展昭摸了摸下巴，白玉堂知道他又要说被抢风头了，伸手拍了拍他肩膀。 行了，一人一次，你忘了你上次出风头之后惹了多大祸呀？ 展昭一愣，随后哭丧着脸看白玉堂。 可我伤心事。 白玉堂无奈，觉得展昭可能是饿了，因此情绪低落，该喂猫了。赵普慢悠悠走到了赤叶身后，一脚踩在台阶上，一手似乎是要拔墙里的新亭侯，另一只手轻轻一拍吓得坐在地上不敢动弹的赤哈迷。 你之前是我儿子什么？ 小王爷，天真可爱，大福大贵之相。 赵普挑起嘴角，伸手抽出了金庭侯，往肩膀上一扛，抬起头看了看一旁金庭馆驿前面大量的外族，伸手指了指， 都给老子放聪明点。 说完赵普转身走到福满居楼下，仰着脸看公孙和小四子。 你急眼吗？ 赵普对着公孙勾勾手指，公孙拍着小四子看着他笑了，点了点头。 好，一起养。 赵普心情大好，将刀给了子影，见众人都站在一旁就招手。 吃烤肉去吧。 吃烤肉？ 是啊，我饿了。 钱都拿出来。 干嘛？ 邹良扶了扶额头，龙桥广指着他身后的一片狼藉。 先赔钱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猫儿， 干嘛？ 要开工了。 啊，开什么工啊？ 龙图啊，你不演了？ 啊，不行，我的俸禄。 算了，困就再睡会儿吧。 啊，我的俸禄，不行。 哦，哎，今天我来吧。 好。 各位看官，我家猫儿的俸禄就劳烦各位了。